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。 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，我们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。

界，我们留了多远，冰刀划的圈，圈起了谁改变。如果再重来，会不会少些那美，爱是不是不该够才珍贵。 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一个人失忆，作词刘伟恩，读歌人董珂。你要旅行，我还能不能去？你不开心，我还是不是原因？总不确定我还能够靠你多近。两个人翻来覆去，你的简讯是一般的语气，你的关心都有些小心翼翼。还爱着你，我要怎么才能适应？两个人只剩朋友关系，就让我一个人失忆，消失在你的世界里。就当我任性，不懂体谅你，让我躲在角落安静地放空着呼吸。就算我知道你也不愿意消失在我的世界里，可是我不能再自然看你，装作两个人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一个人失忆， 你要旅行，我还能能去？你不开心，我还是不是原因？总不确定我还能够靠你多近。两个人翻来覆去，你的简讯 的坚持是一般的语气，你的关心都有些小心翼翼，还爱着你，我要怎么才能适应？两个人只像朋友关系，就让我一个人适应，消失在你的世界里，就当我任性，不懂体谅你，让我躲在角落安静的放空着呼吸，放空着呼吸， 是吧？ 现在的生活会不会也偶尔想起我，那所谓的以后还是朋友如何去做。 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属于我们的歌，应该是张靓颖那首《终于等到你》。 王力宏的《唯一》吧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，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，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。 嗯，我不难过吧？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。 类似爱情，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。 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 皆非，作词马迪，读歌人王玉博。坐在酿造惆怅的酒馆里，谁闭着眼？走在没有星光的灯火阑珊，与黑夜缠绵。 拨开时光的脸，还是那个孤孤单单的少年。放纵纷扰的画面，那里人来人往，渐行渐远。他总是小心翼翼，卑微着悲喜，他背作愁城，对未来自言自语，点燃一场支离破碎的美梦，看光阴散落下的满眼绯红。遥不可及的相守，咫尺天涯的相拥，在繁华落空时，他们相逢，来做一场灰飞烟灭的游戏，信马由缰，飘零半生。一个男人握着加温的啤酒，整片星空和一只老狗，他没流过一滴眼泪，却被大雨包围。冷暖自知的酒杯放荡着善良的魔鬼，他总是这样说，一切都无所谓。他背对着人群，摔碎了酒杯， 坐在酿造忧愁的酒馆里，谁闭着眼，走在没有星光的灯火阑珊，与黑夜缠绵，拨开时光的脸，还是那个孤孤单单少年，放纵纷扰的画面，那里人来人往，渐行渐远。他总是小心翼翼，卑微着悲喜，他背作愁城，未来自言自语，点燃一场支离破碎的美梦，看光阴散落下的满眼飞。遥不可及的相守，咫尺天涯的相拥，在繁华落空时，他们相逢。 却被大雨包围，冷暖自知的酒杯游荡着善良的魔鬼，他总是这样说着，一切都无所谓。他背对着人群，摔碎了酒杯。青春朦胧的 季节，你的笑凝结在风里面，像白雪一样淹没我的眼。时光流逝多少年，花落人散两分别，想问白云的里面，是否有你相思化作的雨点。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曾经沧海变桑田，春去秋来又一遍。曾经的我秋来又一遍，曾经的我你可否还会想念。 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爱呀，作词金文琪，读歌人黄月。想问你还快乐吗？却又觉得问候多余了。回忆的皱褶已被时间铺平了，从前心里的难得怎么忽然挥霍成舍得？没有爱的惊心动魄，只剩嘴角的洒脱。我们的爱好像风中沙，轻轻吹过你的手掌，却握不住它。有时候爱无声的挣扎，话来不及说，在心里翻滚，变成感情线的分叉，提醒我你来过，你在我生命留下喧哗，离开后却安静的可怕。那些话就请你忘了吧。 皱褶已被时间铺平了，从前心里的难得怎么忽然挥霍成舍得？没有爱的惊心动魄，只剩嘴角的洒脱。我们的安静的可怕， 你忘了吧。 我在七月的沙滩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，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。 下雨天，轻音疯狂的无声，有人在谈情心意间，还偷偷不觉。他走过了下雨天，也是轻音的无声。